金永南同志和朴凤柱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、党武装力量机关工作人员5月3号访问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住处，热烈祝贺了他们。